警政署今天公布新任高雄市警局长李永奎在内159人调动名单，但是名单公布之前就有不止一个管道流出部分名单。警政署长陈家清下令彻查，除了警政署查出人事是李姓专员外泄名单，已经记过处分并且调离非主管职务之外，高雄市也揪出了人事是叶姓警务证翻拍名单外泄。调查发现，警政署的李姓专员这次原本也要外调保武总队担任人事主任，他想提前恭喜名单内的长官，才流出了部分名单，以致自己不但升官无望，还受记过处分。至于高雄市警局的叶姓警务证翻拍资料外流，督察室认为情节严重，记过一次，并且调整服务单位。前民进党立委余玲雅2014年挪用高院科技大学400万元公款入监服刑，服刑期间检方又查出担任高院科大前身高院技术学院董事长期间，拿学校的钱支付他立委服务处黄姓女助理的薪资，13年来掏空校产超过600万。桥东地方法院一审依被性罪判刑2年，案子上诉高等法院，高雄高分院合议庭认为余玲雅犯罪时间符合减刑规定，改判1年6个月，减刑为9个月定验。台湾大学校长遴选争议至今无解，即将转任教育部长的内政部长叶俊荣今天指出，接任教育部长之后就会优先处理台大校长遴选，详细规划将在下周一交接之后向外界公布。台大鹿鸣堂原定7月11号拆除，但是台大校友找出了鹿鸣堂前身乔光堂时期见证台湾历史的新市政，重新提报鉴定古迹。台北市文化局今天邀集的提报人以及台大和文资委员一起开咨询会，现场呈现了226张具代表性的活动老照片，包括曾经举办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届全国书展。咨询会还找来了当年担任侨生活动中心副主任的90岁董鹏程老先生说明，肯定具备了新市政要件，决定重启文资审议。台湾大学代表指出，当初中央部会办公室不够，学校才出借新建办公设施，民国85年后也收回土地改名鹿鸣堂已经20年，这栋老房子屋况不好，维护成本很高，100年推动改建，期盼未来可以成为打开的校园空间，并且将它的历史透过纪念文字影像流传下去，应该要在实务上多考虑成本还有未来发挥的效益。我旅美职棒坦帕湾光芒队投手胡志伟今天上了大联盟，四局下登板迎战明尼苏达双城队，四五六局表现优异，前两局都让对手三上三下，六局下虽有打者上垒，但是没有失分。不过七局下胡志伟三振了第一名打者之后，下一棒击出了安打，之后打击击出全垒打失掉2分，八局下再次演出了三上三下。胡志伟今天总计投了5局，用了61球，三振了3次，失掉2分，防御率降掉5.87。中场光芒1-5输给了双城。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6点，涨幅1.17%，来到10864点，成交金额141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53点，涨幅2.04%，2264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3点，涨幅1.01%，230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2点，282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7点，930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97点，2857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326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52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1.7分，成交金额4亿6100万美元。日元112.60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59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南方云系影响，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屏东山区和绿岛蓝雨也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新北市桃园市都是高温黄色灯号区域，可能出现36度高温。北部、中部、南部今天预测气温31到34度，东部29到32度，澎湖30到33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夏天就是要去海边，去郊游，去露营，去野餐，当然还要去奥迪冷气健检。

get inspired. Open up your high place, liars. Time is ticking for the empire. The truth they feed is feeble, as so many times before. The greed of all the people. They stumble and they crumble and we're about to riot. They woke up, they liars. Rhythm 来自于 Katy Perry。 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天哪，是你已经期待一个月的日子哎。 Yes, Black Friday, 13号星期五。耶耶耶！ 我是玛丽。 Hi, 我是马克。 浪荡水一千美，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地色大会。2000年的欧洲请为地下导演讨论会，90年的偶像付出签名握手拥抱会。-50度，北极探险为期10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三座考验，3天2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进有深度，放纵无意识催眠。 我运装备让新生人排队，女生空如沸腾走到人海，男生换口甩掉六块鸡排，比钱更重要的是人与血。 你想冲到冲我呸，管你是小清新是小空位我呸，管你是哪一类叫冲我呸，我呸都呸都呸。 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呸都呸。 我呸！ 我呸！ 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 大事。 你有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呢？欢迎打开飞碟联播 APP 来留言。 下午与我前男友的约会，却到无印少女装备让他废将陶醉。星期五24小时星一点多还明媚，网络上50个分身里面一点都不累。 无印装备让新生都排队，女生帮我发动走到人海，男生门口甩掉六块鸡排，毕竟更重要的是马甲线。 你想冲到冲我呸，管你是小精灵是小鬼我呸，管你是哪一类叫冲我呸。 还是很多人在抓宝可梦吗？ 还是蛮多的哎。 建宏的一周大事就是他收到了 Pokemon Go 的超梦入场券，所以他可以去抓超梦。 现在我偶尔在搭捷运或搭公车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大家会把它打开来。就虽然不应该在运就会动的东西上面抓，可是大家还是会就是开来看一下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很难分清楚到底就是在我家附近的巷弄，然后 就突然有很多 人，他们到底是在等垃圾车还是在抓宝可梦，就那个场景非常的难分。 目前应该是比较多会是垃圾车啦。 本周的一周大事，你的一周大事，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告诉我们。本周的一周大事，国际上面的一周大事，是中美贸易战还在继续口水战当中这样子，然后川普继续升温。另外呢，在比较八卦方面的一周大事，比如说你知道有一家公司的前老板的 前妻，前董娘 哦，卖了他公司的12000张的持股， 这是我听过卖过最贵的东西。 哇，我的天啊，就是他获利116亿。除此之外，他还继续持有这一家公司的8%的股权。 嫁对人。 相较之下，另外一个这个要叫什么事件啊？在夜店捡尸不成，然后让他怀孕的老婆很难过，说：“我一个月前就知道了。” 他有难过吗？ 哦，没有难过。 他感觉已经重新站起来，因为他就说他是说他会陪他一起面对。 我觉得相较之下，真的是选对人在一起很重要，非常重要。 乐团的 Baby Lady Po 的一周大事，他上周抓到偷吃， 谁偷吃？家里的狗狗偷吃掉我的腊肠， 我想是他的另外一半偷吃。哈，在昨天他分手了，斩断情缘， 真的是一周大事哎。 一周大事就是跟他的新朋友一起举办了桌游聚会，很成功，还有他终于有 call in 进来节目当中。 新朋友是想象的吗？还是真的有这个人？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有肉， 真的有人 有肉身的这个朋友。然后呢，蛮多人的一周大事是要去听宇宙人呢、欸，在高雄 哦，要去高雄， 今天晚上 要去高雄。 维腾的一周大事，因为维腾感觉好像衰蛮久了、但是他有一些事件让他再度从丹田大笑出来，觉得很爽。这个事件呢，昨天我也分享给你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最近大家开始复习了以前紫禁之巅的影片、要跳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黑历史 哎、欸！你知道在、啊……算了，我不要讲。But you're moving so carefully, let's start living dangerously. Talk to me, baby. I'm going out the mistakes we made in love. Let's lose our minds and go crazy, crazy. Oh yeah, yeah, yeah, yeah. I keep on hoping we can ride the ocean. Walk for me, baby. I'll be getting you. carefully. Let's start living dangerously. Talk to me, baby. I'm rolling up the mirrors to take me down. The Ocean Mark 一周大事说，他成功把从可可豆开始、 oh. 然后做成100%的纯巧克力化，他20天的时间。 哇、wow. 那个是不是 哇 苦到不行， 纯、 wow. 可可豆， 对不对？我记得纯的不得了、欸、 嗯，玛丽的一周大事呢？ 没有，这礼拜是这样平静的一周。 你帮你的好朋友染了一头绿色的头发。 身为一个发型设计师，是不是要每天关心自己的顾客动向？ 应该是啊。 那我马上传讯息问他说：“今天头发还好吗？” 对对对对对。 呢，他之前因为车祸，所以就休养了半年，一直到这礼拜终于可以开工了。欢迎您回归人生正轨， 恭喜恭喜！ 欧巴马克本周有一周大事吗？ 本周啊， 嗯， 好像没有， 大概就是错过了50万吧。 啊，50万是什么？ 就是原本像智多星可以拿到的奖金， 这不是爆雷吗？ 应该如果得到大奖，这个会很快的。 如果我们那时候拿到50万的话，应该马上隔天消息就会出来，因为我们就会排行榜上第一名。 然后就会请大家敬请期待，就是得到奖金的那一集。 因为就是这个礼拜，我跟玛丽去参加了《欢乐智多星》的录影，然后他们就走一个新的路线，就这一次就是不是玩趣味游戏，这是就是比较走益智问答路线。然后这益智问答呢是一个填空题，就刻漏字，蛮难的，也无从准备起。 那个真的太难了啦。 对对对，虽然就是事前我还是有就偷偷恶补一下，然后但很可惜就是那个猜题就是没有猜到，我有猜到对方的题目啦，没有猜到我自己的题目，所以没有。 但你已经猜题很准了，好可怕哦。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反正有三关，有三个段落。然后每一个段落是20万奖金， 嗯， 然后赢的那个，如果赢第一个段落，你就可以得到20万奖金；第二个段落20万奖金；第三个段落20万奖金。所以如果你全赢的话，可以拿到60万。哇！然后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以悬殊的50-10， 就不要讲到这么细吗？ 这我觉得很可惜，如果50万的拿到，好快乐哦！ 我的顾客回报了 哦， 关于染头发这件事情。他只跟我说，上面黄色，下面绿色是两件事。 啊！ 怎么办？是不是要赔钱啊？ 怎么办？ 是的，托你的福，你真真真。

笑容一辈子经典。 Why so serious baby， 世界很大很危险， I don't care， 只怕你小心眼。 Why so serious darling， 一切美得像电影，因为此刻你在我身边。 他们是 Cozy Diary Why So Serious。 两点半，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被那个远端遥控分享他的一周大事，同时他还是今天的寿星。 谁呀？ 他是老兵艾丽。 Happy Birthday。 他说呢，他今年的愿望就是希望大家去分享他的第二支 BV Book Video。他说平常很低调，但他现在已经成了为了卖书不择手段的作者了。有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呢？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还有说一周大事，因为上礼拜我们好像一直在讲那种什么 C8763 等等之类的，然后就他好奇心就犯了， 心爆气流斩。 你居然记得？我的天哪！ 干嘛？ 我不敢相信心爆气流斩这五个字居然烙印在你脑海当中。 C8763 啊， 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他把刀剑神域第一季给看完了。 哇、我们又浪费了一个人的人生当中的几个小时啊， 不止几个小时吧， 就第 一 季， 对啊，一季可能蛮多的， 好几个小时啊。 Grace 一周大事就是他搭公车掉的手机被好心人捡到了，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就是他的那个萤幕跟相机全部摔坏了，要花很多钱去修理。但我觉得至少手机找回来就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说到手机啊，可能近期大家开始在使用 LINE 的时候会跳出一个讯息，你如果不同意的话就没有办法继续用下去。 有这回事？ 他会要你同意说，就是哦，这是有三个什么使用规范，然后说要同意，就是让 LINE 公司可以让 偷看我讯息吗？ 不是不是不是，讯息是看不到的，可是他可以分享你的资讯给他们的行销联盟的相关的伙伴们这样子，然后你不按同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觉得真是， 那不就是强迫吗？ 强迫我、欸？ 你需要问我吗？ 对啊，他就是逼我做这个形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会一直看到那个画面，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让我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就除了 LINE 之外，现在可以用什么样的通讯软体吗？除了 WhatsApp， 除了 微信， 微信不是大家不是更害怕？微信大家觉得里面的内容都可能会，因为 LINE 它有出一篇就是公开的新闻，有曾经说就是他们的 letter sealing 的技术都是点对点，我们绝对公司绝对看不到你们内部是在讲些什么的，但是要希望要做这个同意，就是希望说就是可以更加的就防范诈骗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其实背后真正要讲其实就是要分享你的资讯给他们的行销，就是可以更精准的投放广告了。 所以你已经按了同意？ 我还没有出现，但是这件事未来就一定会出现的、啊、因为我身旁已经有人有出现了。 轻轻闭上你的眼，梦里有没有更美好的画面，能给你一句不枯萎的誓言，不要任何人了解，为了你我也可以背对全世界，就静静看你流泪，那也很美。花是花被飞了满天，碎了一地也是可怜，留在三月那一天，我永远的妹妹，抹不去的你的眼泪，换不回的那些时间，我们前世的约注定今生无解。 首诗，我只是一段未完成的曲子，等你为我写下最美丽的那个字。 讲卓家的待遇，有人提供那个解法，他说你就是可以先同意，但同意之后你可以再去设定里面更改，就 对啊， 再把它改成不同意这样。 对，我有看到这一篇新闻，也不是改成不同意，就是说可以限制你分享的资讯这样子。 哦、 但就是你的那个画面那三个勾，你就是一定要打按同意才能让你继续下去就对了。 麻烦欸。嘉祥的一周大事，本周他订婚了， 恭喜恭喜。还有谁有一周大事呢？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周大事哦。 WLC 的一周大事，他今天跟二十几位老师的联展开展了、 哦、 在美丽新广场，是一个夏日舒心缠绕展 哦，缠绕画那一种、啊。 哎、欸，在新店哎、欸嗯，北安路就离你很近。 我不知道北安路是不是有点长？ 也是，他那个号好多、哦。 对啊。 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洗一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走后，爱情的遗迹像是空城，遗落你杯子、手套和笑声，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和我最放不下的人。 有一个匿名的一周大事，蛮可怜的。就这礼拜，他被公司通知说：“哦， 拜拜， 大家 不用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继续上班哦。但是这个月那个奖金哈、哦，我们会砍掉70%。 哦，砍70%好多哦，砍70% 啊，只会留30%给你这样啊、 嗯。公司营运出问题啦， 好不开心的消息哦。 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只求你有快乐。 哦，原来北安路是在美丽华附近， 根本不是新店， 新店 是北新路，差太远啦， 真的 差太远啦，从北到南 搞什么。往幸福的天涯飞过。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个版本来自于佳佳，一个匿名的人，他这礼拜做个决定， 怎样？ 他八月份要去做减重手术哦。我有点好奇你的减重手术是哪一种，因为有的不是把胃弄小，还是你的 抽脂，还是就是把缩胃，嗯，还是就是砍掉皮肤？像我那天在 Discovery 频道看到那个，哇， 什么什么拉皮人生哦， 对，那个真的很惊人呢，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减重的时候，他们都减到非常多，他们可能就是一减减了几百公斤，嗯，就是一百多公斤， 然后那个皮就是很大一片。 对对，虽然他们已经，譬如说他们可能从将近200，然后减到现在70，嗯，这样，所以他减掉了120，嗯，可是减掉了以后呢，那个皮就是还是松垮垮的，嗯，所以那个看起来，哦，大家真的是要看过那个影片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他的那个肚子，然后他的手臂， 他就是很像那个消气的气球挂在你的身体上。 对对对，然后也是要做手术，然后把那些皮肤都割掉， 就剪掉啊。 对啊。 瞧着整天，想着好久的从前，从前大风已经发白，下边胡渣子早就写歪，可曾经的那悲伤滋味，闭上眼睛还是会出现。 Hey yeah, It's relief hurt， 在被放弃的瞬间憔悴，也不怀疑看不明白，拥抱的温度还在，低头天使却没人理会。It's really cold， 尽管如此脆弱无所谓，从不怀疑，那份才容易明白，原来爱早已不在，脆弱的心却还在等待。大风他的最爱，有心眯着眼伴着女孩，床前沙发是他们的胃，活着整天感谢好久的从前，从前大富不禁感慨，一起洗在洗鬼了太快，曾经为的那事与愿违，虽已释怀却依然看见。 yeah, yeah, It's really hurt，放弃的瞬间憔悴，也不怀疑，那份他看不明白，拥抱的温度还在，低头天使却没人理会。 It's really cold， 尽管如此脆弱无所谓，从不怀疑，那份才容易明白，原来爱早已不在，脆弱的心却还在等待。上笑太快，想起了那份曾拥有的爱，铭心一切还傻傻等待，是否迎来了真心的期待。 hey, hey, hey, hey, Hello, I had a much better now, I love you. It's really hurt， 在被放弃的瞬间憔悴，也不怀疑，大富他看不明白。 天哪，这个一周大事我要吐了。曾先生说，一周大事就是我半夜肚子饿，然后想说，哎，我晚上要买个菠萝，那我来吃好了。然后我就咬了一口菠萝，发现怎么满嘴满脸都开始有东西在爬， 蚂蚁蚂蚁。 对，开灯全部都是蚂蚁。 你是最新的蚁人。 间谍放送。 十年等待，原班人马再度畅快人生。

星或者会燃烧，让我们也成为那道光。 都不熄灭的火光， 心中发热的太阳，爱的星火扩散成海洋。 请你燃烧吧，请你照亮。 人给照亮了，才懂原来自己在发光。 星星的希望永远独自闪耀， 为自己枕边锦绣辉煌。 一颗两颗三颗爱的 星火，这也是他最新的公益单曲，在下个礼拜呢，他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一次的节目当中来分享。2:5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在呢，先为你送上来自于 Dino 李玉玺的《没那么脆弱》，待会下个小时我们就来听听本周有什么新电影喽。 看 那个谁反正我对你不念，在雨下太重的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不要找我，也千万别说想我，我怕会有眼泪滑落，让你又误会了什么。就变脸心事都掠夺，我怕会有眼泪滑落，让你又明白了什么，但没什么，我没那么脆弱，没什么，我没那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我是姚顺，台北最有味道的地方就在师大古亭站。梁实秋在师大雅舍谈吃，何应钦的将军宴。飘香孤岭街，懂得生活，何必昂贵？姚顺推荐，捷运古岭站300米的拓璞， 和平大道2200坪，城南复兴拓璞，43至46坪，2966-8888，拓璞。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类，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类，让我远离过敏。 乐坛核弹级新人 Ozzy 全创作专辑7月10号全面上市，爵士嘻哈浪漫主打 B.O。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们是 CT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花莲县某高中足球队一名周姓约聘男老师，去年在宿舍内趁一名足球少年熟睡时，竟然伸出咸猪手。睡梦中的少年惊醒，逃出房间，事后上教会时跟牧师告解，才揪出老师恶行。这名男老师坦诚犯行，花莲地方法院法官认为他具有悔意，而且少年也原谅了他，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4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同时必须完成心理辅导处遇措施。男老师不满一审判刑10个月太重，提起上诉，但是花莲高分院认为原审量处合于罪行相当原则及比例原则，没有过重，驳回上诉。新任体育署长高俊雄今天走马上任，谈到争吵超过7个月始终没能顺利改选的足球协会，高俊雄指出他有信心8月15号之前完成改选。 前任体育署长林德福积极改选全国各单项协会，在国体法修正实施后，现在只剩争论不休的足球协会理事长候选人，因为非足协会员争议还没完成改选，就连国际足总都派人来台关切。原本足协预计7月7号完成改选，但最终还是跳票。高俊雄上任之后，第一把剑就射向足球协会。高俊雄强调，七月上旬已经邀请法律人员和内政部官员认定足球协会过去几个月来一直拖延不愿意改选，确实违反国体法。体育署已经可以透过行政处分来解决足协问题。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劲旅皇家马德里队足球巨星 C 罗转往意大利甲级联赛祖文特斯队，转会费高达1亿500万欧元，结果与祖文特斯同集团的 USB 工会不满管理高层多年来不断要求员工牺牲，却要花上亿欧元签下一名足球员，已经号召南部城镇菲亚特汽车工厂员工罢工抗议，从15号开始抗议3天，敦促菲亚特的老板投资自家员工，支持照顾成千上万人而非一人的财务管理方式。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祖文特斯与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都由阿涅利家族旗下投资控股公司掌控，至于罢工影响可能涌现，这座工厂只是菲亚特克勒莱斯在意大利7间工厂之一，连 USB 工会都说罢工不代表很多工人参与。邦卡 IMI 银行声称 ，C 罗可以帮助祖文特斯品牌行销全球，每一季还能增加700万欧元的门票收入，同时提高商品销售量。中国大陆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以美元计价，六月出口年增11.3%，进口年增14.1%，六月贸易顺差416.1亿美元，整个上半年出口年增12.8%，进口年增19.9%，累计贸易顺差1396.5亿美元。经济学家分析，境内需求是影响进口的重要变数，进口快速增长反映出实体经济确实要比虚拟经济好，但是如果境内流动性进一步紧缩，不排除下半年进口下降。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409点，涨幅1.85%，成为2259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5点，涨幅1.13%，成为231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7点，来到283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6点，来到933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2点，成为2856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成为325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6点，涨幅1.17%，来到10864点，成交金额141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24兑一美元，台币升值1.8分。日元以112.57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53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南方云系及午后对流影响，目前台东地区已经下起豪雨，新竹到嘉义、南投、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都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嘿，你们闺蜜出国旅游，找个男生陪比较安全吧？ 不用，因为有和泰产险陪我们呢。 和泰产险旅行平安险，国内外旅游，从班机延误到意外事故都能理赔哦。旅行平安险，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哎，你现在不跑船了？ 哎，不敢跑了。区公所说我跑船超过半年没有回台湾，就停止我的身心障碍津贴。哦，我实在很不服，写诉愿书去诉愿了啦。 哦，那现在解决了吗？ 现在也不知道案子办到什么程度了。听说诉愿委员会衡量我的诉愿理由，看区公所的答辩理由再做成决定。我担心书面不清楚，还申请到场陈述意见，可是不知道何时才会通知我到场，根本没有心情再出去跑船工作啦，只能留在家里等通知。 不用啦，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有提供诉愿案件进度手机简讯通知，可以透过手机了解案件办理的进度，你快去申请吧。 人民提起诉愿后，如果不便查询诉愿案件进度，可以申请简讯通知服务，

精灵克里斯丁。 Four in line 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周末来了 ，Friday 来了，周末又有什么电影呢？今天让哥哥来讲给你听。 上个礼拜已经提过这一部电影，因为上个礼拜是抢先的 口碑场， 口碑场，那就是本周的最最瞩目的国片吧。 嗯。 切小金家的旅馆，故事很简单、 啊，有你爱的瑶瑶。 故事很简单啊，就是一群高中生，然后呢，他们就是要回到老家，然后这个老家呢，他们有一个旅馆，爷爷奶奶在经营的旅馆，外面呢，表面上看起来这个 flyer 闹鬼吗？ 不是，它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富丽堂皇，很棒，那我们住进去以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就破旧啊。除了这一些之外，就最可怕的，对，就是你说的闹鬼。所以呢，它其实融合了惊悚、然后恐怖跟喜剧元素在一起。中，所以大家就是蛮期待这部电影的。 我觉得这部票房应该会蛮好的， 而且已经好久没有就是这种砰的国片出来、然后在今年的暑假可以期待一下 《切小金家的旅馆》。 Yes。 危险的失落，冷漠的心啊，你喊着的是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悬《危险的事》。 在这一周呢，有两部日本的电影，其中一部叫做《有罪》。 有罪就是两名帅哥演员。 Yes， 有罪的有呢是朋友 Tomodachi 的有。 嗯， 那其中呢，你最爱的英泰又在里面。 英泰怎么演那么多戏呀、啊？ 而且因为 还是他们只是刚好排在台湾的档期很近这样。 或者是就是因为。实在台湾有太多他的影迷了， 所以狂进他的 电影公司，就是发行公司狂买，由英泰先买再说这样子。好，不过呢，英泰因为他的那个型实在是在日本目前也想不到怎么其他人要演他那种就是坏坏的，然后有点边缘人的， 有点烂烂的， 对，烂烂的这种感觉。那有罪的这个故事呢，是在讲说以前呢发生过一件就是。少年杀人事件，反正就是有一个少年犯，他犯下了过错。 嗯， 可是因为他是少年嘛，所以他其实就是那个脸都会被打黑 bar， 然后名字呢就是会被挡起来，就不知道他是谁。 衣服还会经过变色处理， 其实就都不知道他是谁。 嗯， 但是呢，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就有一天呢，就是另外一个人，他呢就是进到了一个小镇里面的工厂工作。 嗯， 然后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就当然就是他新来的嘛，就发现在这个工厂里面有另外一个就是好像不太跟人家就是相处在一起的，然后有点被排挤的，可是他们意外就成为了 泡沫大街， 对他们意外就成为了就是好朋友。然后在这个跟这个好朋友相处的时候呢，那个他的女朋友就拜托他调查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发生那一件就是那个少年的事件、 嗯。 然后他越看越觉得， 咦， 这个好像是我朋友哎、欸 嗯， 对，所以是这个故事围绕在就是 哦，所以那个有罪是朋友有罪， 对，朋友有罪。所以你可能现在认识了一个新朋友，然后这个新朋友你不太知道他的过去，但是现在你们就是还不错， 嗯。 对啊，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呢，就是慢慢慢慢挖掘到他过去，又发现他是这样的人，会让你对这个朋友改观吗？可是其实，在现在他一切都很好、啊。 可是他没有提到他年就是少年的时候犯了什么罪。 有在电影里面有讲，其实就是蛮恐怖的事情。 我就不是那种 不是什么偷个东西什么，不是与生命有关的。 说刚刚是什么片我没听到，刚刚那一部片呢就是英泰的有罪，有是朋友的有， 嗯，另外呢也是犯罪，但不像呢就是刚刚说那个少年犯他犯下是连续儿童虐杀案件、欸、是蛮恐怖的事情、啊、所以如果对啊你现在认识的这个朋友他跟你相处的都还不错，你也把他当作是知己，可是你发现他其实是一个 连续虐童 而且是杀到死的那一种，这个蛮反社会的吧、 嗯、 这应该蛮恐怖、嗯、对不对？另外一部呢也是犯罪，不过就像刚刚玛丽讲是比较那种小犯罪的、 嗯、 是偷窃的故事、 嗯、 然后这个故事呢叫做小偷家族、 嗯、 小偷家族呢也是活在一个就是都市的边缘底层，那他们就是靠 老人年金过活、 啊、 他们一家就几口，那年金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去偷偷东西为生、 嗯、 这样子就偷点东西来吃。那这个家族呢虽然他们就是偷东西，但其实他们的彼此的关系很好、 嗯、 然后也活得很快乐、 嗯、 这样子。可是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然后这个小女孩就是孤零零的就在街上没东西吃没有什么，就是很可怜，他们把她带回家、 嗯、 带回家以后就渐渐的这个小女孩也变成他们家的一份子，当然呢就是也 神偷 也他们就是爸爸会说其实我没有什么好教给我的孩子们的，我只能教他们如何偷东西为生这样子、 嗯、 那当然就是这个也就教这个小女孩就是他们这一家族都在做这件事情。不过后来当然会发生一些事情是、 嗯、 这个小女孩毕竟她是失踪人口嘛， 嗯， 那有一天就是会有人要找上门来，就是为什么 会有个不相干的人在你这边， 或是对，然后当然就会在预告片里面看起来是这个家族的行径就曝光了， 嗯， 然后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就是你捡到小孩你也不讲或什么之类、 嗯、 那这一家人也会很委屈，说是把这个小孩丢掉人才应该受到谴责吧、 嗯、 我们这样对他这么好，然后我们把他变成我们家一份子，可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嗯、 所以就是这个小偷家族得到很多的 他们偷了一个小孩的感觉， 他得到很多的很多的评价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然后重新的去思考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现在我会说人跟人越来越疏离了、 嗯、 就算是家人也是一样、 嗯、 可是他们却透过了就是偷东西这件事情却反而很紧密的把家人感情牵绊羁绊在一起。 有人 Alan 说他看那个小偷家族预告，他觉得预告看起来超好看、 嗯、 很吸引他。 嗯，说到了家族的羁绊呢，本周的好莱坞大片应该也是就是之后未来的票房冠军吧，摩天大楼，家族的羁绊， 摩天大楼跟家族有关， 摩天大楼是家族的羁绊啊，就是巨石强森他是一个前特务嘛，可是他在出任务 之中他失去了一条腿，然后从此以后他也就是 不能再出任务了， 不再参加这些东西。不过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失腿就让他得到了一个家庭，对，就是因为他跟他的我看预告我记得是主治医师吧， 嗯， 对对，然后就发展出一段关系，然后所以现在他就有老婆有女儿了。然后呢那摩天大楼是世界上有一个超级酷超级先进超科技的摩天大楼，然后在预告片你可以看到什么那个天幕啊地幕啊任何你都可以就自己 换，嗯，你想要什么样的景色，你就可以用什么样的景色，嗯，然后也是这个从底层到上面也是搭乘那种超快速的胶囊电梯，这样上去，反正一切都很科技，全球最强最科技的这个大楼，那他们呢成为第一户入住的。 哦，那是住宅啊！ 对，那是住宅。对，那当然里面住的都一定是一些厉害人士嘛，富豪之类的。那他会可以入住，是因为他是保全。 这一栋大楼的保全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嗯，对，他是保全，预告片看不出来啊，嗯，可是简介上面这样讲，就是这是他的工作之一。嗯，结果有一天呢，就是这个这栋超科技，然后号称史上最安全的大楼，居然被一群 为什么设定跟监狱有点像啊？ 哎，你一直在想钢铁监狱是不是， 啊？很高科技，然后就是你知道，绝对就是非常坚固。 对，就有一组人，然后就到了中控室。然后就贴了一堆炸弹，然后说 Let it burn， 砰就爆炸了。然后这个摩天大楼从96楼开始烧，嗯，然后就开始火就往上烧，嗯，你就看到巨石强森在镜头前面说，嗯，快往上跑，不要回头，快往上跑之类的。可是这个他当然就是要回去救他的家人，嗯，那在简介里面有说到说他其实是其中一个被怀疑的人， 你是怀疑他是炸弹客吗？ 对对对，可是预告片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嗯，预告片里面我们看出就是他要， 所以他可能一方面又要救人，一方面又要排除自己的嫌疑。 对对对对，但预告片里面看到就是他很努力的想要救回他的家人。 那我就是毛利小五郎吗？ 啊，为什么？ 因为他这一次不是也是嫌疑犯 哦，摩天大楼。 上线的铃声，等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等等等绿灯，慢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等着。 维里安的慢慢等，说到家庭的羁绊，让我想到我昨天看了一个就是在讲犯罪故事的片子，哦，可是它不是电影，就是那种几季几季会是讲那个美国发生的事情，嗯，然后那一部叫做弑亲什么血案，就是 杀爸爸妈妈那种， 就是，家人明明是血亲，嗯，可是为什么会要杀家人呢，嗯，就每一个美国太大了，每一个城镇里面的小故事这样，嗯嗯，啊，就是说这一对爸妈就是 哎，你不要这样子哦， 怎样 你不要杀猪小 姐哦，不是，我是在说他那个故事，在讲说他们两个就是爸妈一开始是经由朋友介绍的，嗯，然后他们认识了一个礼拜，嗯，就决定要结婚，嗯，然后结婚之后也非常相爱，嗯，生了两个小孩，嗯，然后他那个故事就从小孩一个20岁一个可能18或16岁开始讲起，嗯，那哥哥呢就是非常认真努力的人，就是会想当医生，然后要有好学历，要有好工作，然后就活得非常方向有计划性，嗯，相较之下呢弟弟就是比较爱玩，嗯，然后比较调皮捣蛋就对了，嗯，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兄弟就是会有纷争，比如说，嗯，有时候弟弟就是喜欢有些小聪明啊，偷吃布啊，或者偶尔偷用一下哥哥的东西，嗯，哥哥就觉得非常愤怒，那两个人就会吵架，哥哥就会挑衅弟弟说你除了这些小聪明你还有什么，其实你就是一个卤蛇，你现在就是好像青少年活得很快乐，嗯，可你未来就是什么都没有，嗯，反正就讲的好像兄弟感情没有很好这样子，嗯，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因为他们很年轻就结婚，然后儿子20岁了嘛，嗯，所以有一天这个夫妻他们要度过25周年的时候，因为那个弟弟就比较爱玩，所以他在家，嗯，就在学校就卖大麻赚钱，嗯，后来就啪康就惹到什么西班牙黑帮，就是该付的钱没有付， 踩地盘了啦， 所以弟弟就被揍回家之后，爸爸就发现说你在那边卖大麻，因为他爸又很严格，嗯，所以整个家庭的气氛就很糟糕，嗯，结果呢25周年的时候他也就装扮得很漂亮，那天晚上他要跟他先生出去吃饭庆祝，嗯，可他老公突然就说可是我就家里就是我就没有心情啊， 家裡 对啊，就是可以不要出去吃那几百块美金的餐厅，嗯，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跟你跟了25年，我这边就是我照顾这个家庭，然后什么的，只是周年要出去吃饭，你也不肯。然后老公又生气，他说：“你看看这个家，你看看你周遭那一些你生活的东西，你以为你这个好生活环境是怎么来的？然后你再跟我争，就是今天我不吃饭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反正就开始吵起来，然后开始就是他老公又很壮，就灌他老婆一拳。然后因为两个儿子就在门外一直敲说：“ 快出来，快出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不要这样子，到底干嘛？”灌他一拳之后，就儿子破门而入，然后发现就是那个太太就倒地，然后因为鼻子被打歪，所以打歪之后还造成那个呼吸困难，就紧急送医就对了。送医院之后，他就开始说：“就是大儿子到医院去。”就拟了一份说明，因为一开始一定是会家暴嘛，然后他们那个医院是有必要要通知警方如果有家暴案件的，可是哥哥就说这样子就是爸爸工作跟我们都会有影响，所以就是写了一份，就是说你要说你是从楼梯上跌下来的，不小心的，然后就是因为爸爸就打给儿子，叫儿子去说服妈妈，然后爸爸儿子在中间明明觉得爸爸很坏，可是他也很为难，他也想要维系，他又很孝顺他爸爸，所以就是就拜托妈妈，后来妈妈就 好啦， 我签。就过一阵子之后呢，有一天他妈妈在房间被杀了，而且他那个被杀的很惨哦，就是被捅了十几刀，然后脖子也被狂割，是割到就因为他们会有那个记录，当时的警方会出来说这个家庭怎么样，然后那个他的死状，然后就说他那个脖子刀刀致命，他头是快断掉那一种，就是摆明凶手就是我就是要置你 于死地， 可是家里又没有被偷什么东西，然后案件发生的时候，当时爸爸在工作，然后儿子也在远方值班， 都不在场证明。 小儿子在家，可是小儿子在家呢，他的，因为是小儿子报警的，他就说刚刚有两个人冲到我家来，然后他们就痛殴我，然后把我绑起来，我现在逃出来了，我用邻居的电话报案这样子，然后警方就觉得很怪，就是。首先疑点是他到你家把你捆起来，可是用什么鞋带绑他胶带，然后也是痛殴你两下，打得你不痛不痒的，也没有要你死，可是然后却对你妈做这么残忍的行为， 下这么毒手， 然后你也说你看到就是他们要把你妈妈拖到房间，然后因为那时候他挣脱嘛，他要离开，那你怎么会 任由？ 你会往外跑，而不是要去妈妈的房间呢？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案件的凶手。到底 是小儿子吧？ 是小儿子跟黑帮之间的纷争，然后牵扯到家里来，是小儿子的原因吗？还是大儿子他其实怪怪的呢？还是曾经痛殴过妈妈一拳呢？ 对啊，这是一个益智游戏，这是益智节目哦，所以是三个人要猜一个，是不是？ 就是谁是凶手？就是他就是故意演的，让你猜谁是凶手。 那谁是？ 所以我那时候看想说谁？我这次有看完。 我们是不是要进一段广告？ 对， 间谍放送。重新上场，火力全开。最炫摇滚乐团完整阵容重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无论在哪里 SUM 就在你身边，全台汽车保养据点最多最方便， 实在就是 SUM。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更健康。 台湾夏普满一周年喽！ 即日起购买夏普全系列家电，就有机会抽中日本赏枫泡汤双人游，买指定家电最高还可享 Seven Eleven 5000元商品卡。详情请见台湾夏普官方网站。 夏普 Shine English School， It's so wonderful。 投资未来，我只相信夏恩英语。 夏恩英语100%外师教学，41年英语教学专业， 入主国际连锁品牌，请搜寻加盟夏恩英语02-2311-6000。 带领晚安啊！ 你晚景何在？ 我看中介有2000万买厝，到厝了才知影房间的中介开千九，有人卖千八，有人哦歪西去啊！ 你敢唔知影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买厝买贵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一家平台，无比。 你或许和我一样，常到便利商店买饮料、买便当、领钱、缴费、买车票，但是有很多辛苦家庭，他们没钱可领，没钱缴费，甚至没钱买便当。我是小珍，请跟我一起到 7-Eleven iPhone 认捐一套300元的1919救助套餐，让1919食物银行把套餐送到弱势家庭，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救助弱势家庭就缺你一套。 我是萧敬腾。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33，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究竟是谁杀了妈妈呢？ 我刚刚讲这个不是电影，就是是真的，就是美国发生的事件，只是他们没有把它拍出来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好，妈妈现在要找那个凶手，所以当然爸爸、哥哥跟弟弟他们都会分别被警探。 我要来看看 App 上面大家觉得是谁。 那我可以再偷很多资讯，比如说他们找爸爸来，然后爸爸。警方说法说，爸爸听到他的老婆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下是真的非常震惊的，然后觉得崩溃难过。可是他的确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他真的就是在上班。那哥哥呢，也是在上班。那问哥哥，你觉得是谁呢？你觉得为什么妈妈会受到这样的事情？那哥哥的说法是，他的确是怀疑，因为他弟弟在卖毒品的关系， 所以是就是惹到外面的人， 对，惹到黑帮的关系。 嗯，对哦。 那弟弟就是说，他真的不知道，他也是看到歹徒而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弟弟说，歹徒在绑我的时候，我有看到他把手套拿下来，所以他绑我的大力胶带或是鞋带应该会有一些线索。那警方也拿去看了，的确从上面找到了歹徒，就是找到了他。那个歹徒就真的是一个罪犯，就是卖毒品那些，就是犯罪对他来说稀松平常。所以警方忙，然后刚好他因为另外一件事情被抓到监狱里，监狱里了。警方就问他说：“这个案件 是不是你弄的啊？” 他很坦然说：“ 哦，对，是我，就是我， 就是我。”就这样，然后他 没有说就是被教唆或者说为什么都没 有，他都不说，他就说对啊，就是我，就这样。所以这条线就是 就断在这里， 追也追不下去。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啊？ 那当然，因为他是拍出有点像纪录片的感觉，所以。 哦，我就在这边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讲说，就是这三个人之一哦，不要想有没有三个人以外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一。 但其实前面讲的很悬疑啦，但 ending 是蛮平淡的 哦， 因为他们就是开始会去调查嘛，然后他们会有怀疑的方向，那因为。 家暴的案件，可能他们一开始可能有锁定会不会是爸爸，他们可能有继续的争吵或什么的，所以就是对爸爸，因为他们也觉得如果今天这个罪犯是被请来杀害的话，那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然后他们觉得家中掌管这个财务 只有他有钱，只有爸 爸 有钱， 所以他们就锁定爸爸，所以可能会去故意套话，然后跟他说其实我们找到那些证据哦，就让爸爸慌张露出马脚，然后就最后有逮捕他，因为他可能真的慌了，就凶手真的是爸爸，然后爸爸慌张了，所以要赶快紧急去联络当初那个什么教唆的可能干嘛，然后就被警方跟踪，然后抓到他那个犯罪的证据，就那时候他要把那个警方开车要逮捕爸爸的画面给剖出来。那为什么？ 对啊，他爸怎么了？你为什么这样对自己老婆啊？ 就是因为上一次家暴之后，然后老婆觉得怎么这个婚姻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有在想离婚这件事情。然后他想要离婚，所以他有在看一些关于离婚要怎么样可以的方法之类的。然后老公发现了，那老公就觉得你想离婚， 先下手为强。 然后你又说这些生活。你离婚是不是我要给你钱？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 这也太可怕了吧！ 就为了那个离婚，一毛钱都不给，不会让你快乐，所以我宁愿就是雇一个凶手。 这太可怕了吧！ 很可怕。 对啊。 能不能赶快讲一些开心的电影？就是 这样就杀老婆？ 就是 App 上面的人大家都震惊了。 我看到那个 ending 我也很震惊啊，想说这样 就杀老婆，太恐怖了。 就像所有的电视要像一些标语一样，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 love and peace， 对啊， 爱与和平好吗？ 是的。那说点快乐的好了，本周有一部喜剧片，你可以说呢它就是比较高年级的长辈们的欲望城市 啊， 这部片呢叫做《高年级姐妹会》。高年级姐妹会呢是就是几个好朋友，就像你跟你的好朋友到了六十岁的时候这样子，然后他们决定就说哦，我们来一个读书会吧。然后这个读书会呢，就没有想到读书会的那一本书竟然是格雷的《五十道阴影》。然后当然就有人说欸我们读书会我们是想要这些启发人心的，然后英文是 stimulate 是刺激嘛，那这个启发人心的意思是就是刺激自己的脑子，就让自己心灵成长了。然后但是呢这个刺激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一个双关语，这个刺激就是你知道比较性感上面的刺激，性事上面的刺激，所以就是他就说我听说这本书 quite stimulate 还扎眼一下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开始看格雷五十道阴影，那当然就在看的时候就哦哇哎、欸、啊看得我受不了啊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他们虽然都已经是比较年长了，可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欲望啊，然后在看书的过程当中以及他们人生当中遇到了，比如说滑 Tinder就是加入交友软体这样子，然后可是 天啊，感觉好可爱的一部片哦， 很可爱，我觉得蛮可爱。然后同时，因为他们的职业跟职位可能又比较位高权重，有位可能看起来预告片看起来好像是法官还是什么之类，所以就是他的那个 paralegal， 他的助理，是一个可能才二十几岁的小鲜肉，然后进来说，那不好意思，请问还有什么要代办的吗？可是你也知道，就是长辈们他已经不会直接是用手去点跟滑，他们都会用语音辅助系统，所以就会把那个字直接念出来，他说如果你喜欢就往右滑，乔治艾金森往右滑，如果你喜欢，如果你超级喜欢就往上滑，超级喜欢，然后反正就是全部都念出来，然后所以那个他的助理就很尴尬，就哦我老板在玩交友软体之类的，蛮有趣的。 是一群女生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开始旅行，寂寞很清晰，我在靠近过去的边界，有些。只是路过时的风景，曾经太过年轻，却绝对真。 那些关于我的事情，总有你紧紧跟随的身影。曾经太过年轻，泪纯真。 蓝又时的曾经太年轻。 本周还有一部闹剧啦，就是安心雅的《简单的婚礼》。哼，那它就是 一个很简单的婚礼， 它就是一场婚礼。然后因为从台湾要嫁到新加坡，然后包括入海关啊，还有发生一些婚礼的趣事哦，就是蛮闹的一部片。嗯，本周呢想要推荐的一部电影呢，叫做《永劫》。 永劫， 永是不是贾永劫哦？永是永远的永，劫就是劫难的劫。这部片你看完了预告片以后，你完全不知道他在演什么，但是就是好像很酷。 酷是哪一种酷？ 酷是哪一种酷？就是他们是一对兄弟，然后这对兄弟呢，因为没有爸爸妈妈，然后他接到了一个录影带，然后这个录影带他们放进去看了以后呢，就看 录影带的年代啊， 对对对，就一个小的录影带，他们放进去看了以后呢，就发现说，哎，里面呢有他有这个小时候的玩伴，然后给他的讯息，然后那个小时候的玩伴就说，我希望你们自己来看看啊，这样子，所以这一对兄弟呢就想说，那我们要回去看看，究竟要回哪里呢？因为他们失去双亲嘛，所以是谁带他们长大的？是一个邪教组织。 哈， 是一个邪教组织把他们带长大，可他们长大以后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因为看到这个影带以后，他们又决定说，我们要回去看看。然后其实，在开车的路上，他们当然也有自己对自己喊话说，他们自己也知道那可能是个邪教组织，所以他们自己有说，我就只回去一天，就一天一夜，我就只是想要回去看一看这样子。然后车子开到，然后一出来就看到哦，当初养育他们的人，然后那个人呢，就完全看不出来，就是比他们大很多。那个人看起来就跟他们的年纪一样。然后就说欢迎你们又回来了，我诚挚的欢迎你们这样子。然后回来了以后，他当然也看到了那个传影带给他的儿时玩伴。然后就说儿时玩伴就问说，哎，你们怎么会回来？然后说哦，因为我看到了你传给我的影带。然后玩伴又说：“影带， 我没有传、 啊，我没有传给你啊，这样子。反正从这里开始就发现这个组织真的有一点奇怪。在简介上面说的是呢，他们到了以后发现说，这个邪教组织相信的东西，也许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真实。所以是怎样？是真的有怪物还是什么样的？这个 好悬哦， 非常悬。因为在预告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晚上一抬头。”天上有三个还四个月亮，超圆，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太奇怪，然后为什么这些养育他们的人，少说应该要大他们的十几二十岁， 为何冻龄？ 都应该四十几岁，可是为什么冻龄？为什么？ 会不会是你爱吸血鬼？ 为什么？如果是吸血鬼，我会愤怒哦。 我这样反而生气哦！ 我不喜欢这么普通。 你的眼神瞬间变得很不开心 哎！我不喜欢这么普通的剧情。 我道歉，我无聊，我不是一个好编剧，不是吸血鬼的这部片叫《永劫》。 Yes。 或者想要贾永杰很烦哎、欸。 对啊。 I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在你要离开的那一晚，不管我如何道歉也如何流泪，你让我 How I supposed to forget you like this， 思绪都被你掌控，情绪也被你啰嗦，日复一夜无止无尽的甘愿做个玩偶。 Oh baby girl 太贵少奢靡，我心中抵抗不住冲动，偏偏你住进装置着我母亲怀被无奈霸满的枕头。想起无声的呼吸 Or someday you'll be mine, oh my Be back to me Tell me oh 钢琴声回荡在我耳边，谁演的蝴蝶结缠绕我无法入睡。 Tell me oh Insomnia 从前的心画面一整段，然后天波浪碎without you。 月亮倾听着我思念你的声音，星星在天空排列出你的身影， 你的温柔倾躺在我灵魂的房间，一瞬间点亮了黑夜。在黑夜 Oh lady hoping I could dream about you Tell me you were my I can't talk to you. One shang shimian. Zui zhao nan tuan. CTO. Second single. Insomnia. Pay ni gong tu. Make a shimian ye.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查甫人早车打拼，阮做人的骄傲，都爱变做省钱专家。伊叔叔做阮的靠山。全车系百万零利率，每个纳钱纳个对心肝。零利率专线0800-000-540，以速速台北合众汽车。 喝气泡水喽！只要短短几秒，专属您的气泡水瞬间完成。全球第一品牌 Soda Stream 气泡水机，轻松一按，畅饮欢乐零负担。Soda Stream 气泡水机，让水更有趣。请到各大百货、恒隆行 Hey Style 专柜、网购平台购买。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季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私立文化大学宿舍大群管争议，台北市政府下午大动作召集台北市所有各大专院校开会研商。会中市府提出士林北投科技园区专案住宅和兴隆国宅供部分学生住宿，但台北市议员王欣宜质疑市府不先解决大群管学生住宿，却拼命画大饼模糊焦点，舍近求远。黄欣宜说，依市府订定的办法，公宅及包租代管都是不可分租，但如今市府的公宅却可以用专案模式提供学生寄宿，但大群馆为公宅政策一环的包租代管计划，市府却说不行，为什么双重标准？市府应该优先考量以包租代管，并且比照青年专案方式放宽条件，让原本可以集合住宅的大群馆尽快合法利用，就近尽快解决近400名文大学生住宿问题。学生不但可用同样的寝室就近上学，减轻交通负担，也不会排挤其他青年弱势身租公宅的权益。 与会的文大学务长方元仪指出，文大下周就会和大群馆产权人佑裕公司正式解约。原先抽到宿舍的200名学生，除了4人另有打算之外，其他都已经分配到校内其他宿舍，全数完成安置。保期总队第三大队第三中队去年七月与环保署南区环境督察大队联合稽查时，发现台南市后壁区的邱姓负责人父子开设的环保公司厂房后方堆置大量不明土方、废塑胶、混合物等废弃物。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进一步侦办，发现邱姓负责人等五人以合法掩护非法堆置废弃物达5000公吨，不法获利出估超过500万元。邱姓负责人与儿子到案后都否认非法清除处理，辩称不是废弃物，是可以再利用的原料。检方依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大宗商品价格大受打击，但是中国煤矿需求居高不下，价格却意外冲高 40%。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指标的澳洲燃煤价格今年开始已经涨了 40%，突破每公吨120美元，这是2012年来首见。商品经济学家分析，煤矿价格上涨反映出中国夏季异常炎热，以及上半年经济成长稳健。中国夏季热浪来袭，水库干涸，冲击主要再生能源水力发电。此外，中国近年来着手环境整治，煤矿产量日益减少，由国外进口的煤矿需求持续上升。澳洲为中国最大煤矿供应国，美国煤矿也大多出口到中国，而且2016年到2017年出口到中国的煤矿成长更达一倍。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57点，成为7708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81点，成为12574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0点，来到543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6点，成为2852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成为3262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6点，来到283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53点，来到932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6点，涨幅 1.17%， 来到10864点，成交金额1413亿。外资及陆资买超 15.35 亿，投信买超 12.12 亿，自营商买超 10.05 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 37.52 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 30.554 对1美元，台币贬值 1.2 分，日元以 112.75 对1美元，欧元兑换 1.1626 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南方云系及午后对流影响，目前台东地区已经下起豪雨，新竹到嘉义、南投、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都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东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新北市、桃园市都是高温黄色等号区域，可能出现36度高温。北部、中部、南部今天气温31到34度，东部29到32度，澎湖30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喂，你好， 老板呐、啊，我到搬新厝要买家电，听说最近有好康的哦。 吼、哦，你来行的，现在 Panasonic 假日游历赏，很多商品都有送好礼，尤其日本进口冰箱、洗衣机，加码再送全家礼物卡，最高3000元呢。 哇，送这么多！ 好康不是天天有，4月12日开始，直到8月20日。 吼，安尼你得紧跑嘞，我随搞嘿。 Panasonic。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

那星期五你要跟我们尬聊一波吗？还是你要跟我们分享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呢？或是你要等下班打发时间，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你手被卡住了是不是？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 Hi， 你是？ Hey. 我是，还有玛丽。Hello， 我是 Austin。 Hi，Austin。 然后就上礼拜惹生意的那个。 Hi，Austin。 啊，没有，这次要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有一件大事，等一下晚上回家以后要去做。 什么事？ 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间公庙，长期一直在那边唱卡拉 OK 哦、oh, ， 所以我要去跟管委会讲说，看有没有办法请他们 不要再这样， 而且已经讲过了，他们越讲越大声， 你越讲一次，他就要分贝越高一点， 没有错。虽然他是没有超过十点啊，可是他们那个噪音分贝量真的是太吵了。因为我们家有老人家有生病，他可能过八点以后就要睡觉，他们那个分贝量吵到说那个老人家根本就没办法睡眠，所以我就觉得怎么那一个宫庙可以这么的 香火鼎盛？ 那实际上它的分贝数呢，就说不定你可以先就是下载， 我查过了，对啊，那个要请环保局来的话。你打电话的当下，然后他可能要看有没有人手才会派到你们家那个附近，然后可能他们到了以后， 他们不唱了， 他们就已经不唱了。对，所以有找过一次，来的时候刚好没有唱，没有再唱。 哇，好 衰喔。那我可以一直请他来吗？ 你说什么？ 我可以一直请环保局的人来吗？ 这就不好意思啊，打扰他们，就是看说这个个人品德问题吧，就是请他们小声一点，然后竟然说。越来越大声，对，所以我想今天去挑战看看，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叫我们管委会的人去跟他们讲， 祝你好运 ，OK，Thank you，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这种真的很麻烦 里长不能弄一下， 但说不定里长自己本身就是公庙主的，就是常常这种都是这样子啊， oh. 就是你要去检举的对象，他本身就是怂音亚最强的人，他就是关系最好的人， 麻烦呢。 是非爱黑当你不懂，最近天空流很多泪水，只想把这趟航海走脸，从小就习惯爱听让他们愚懂，是非爱黑当你不懂。 希望我们可以安静一点，这首歌曲来自于许书豪，安静的小孩。嗨你好，哎呀你好， 嗨， 哎，马哥、玛丽好，我是博弈。 嗨，博弈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既然我今天听到就是大家在讲就是世足赛，我也要讲世足赛 哦。 但是我的角度不一样，我是以一个真的足球迷的角度要来讲。 哦、 就是， 请说。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大家认为今年冷门很多，但是在我相信真的看球赛的人， 嗯， 唯一相信的人们应该只会有一个。德国输球那一场， 德国输给韩国那一场， 但是德国输球的重点不在于，德国对，应该说德国的重点不在于被韩国得两分，可是为什么德国得不了分？ 嗯， 这个其实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就很多看球赛的人就会觉得很神秘，就是他们一点也不积极， 嗯， 真的太奇怪了，就是不懂是发生什么状况， 嗯， 是吧？然后。除了那个之外，我觉得没有一场特别是冷哦，有啦。如果再讲的话，就是日本赢哥伦比亚那个，但是那个因为哥伦比亚少一个人， 嗯嗯嗯，所以一开始就用十人踢十一人。 对，那个真的，那其实从头到尾讲起来，我不认为有这么多的冷门在里面。 嗯哼， 就算是英格兰，他们其实本来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不算强啦。我必须要说，就是大家会觉得他们很厉害，是因为。在跟巴拿马那一场，他们6-1大胜，但是那个比到后面，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就是巴拿马就是一个志在参加的球队，所以如果大家那时候有印象的话，最后一场那个最后那一分巴拿马得的时候，是全场大家都很开心，英格兰得了很多分，那巴拿也得了第一次得到世界杯的进球， 嗯， 对，所以那一场，我不要说那一场，我从头到尾看，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就是各取所需，英格兰好像找回来他的自尊，那巴拿马。得到了很棒的参加奖， 嗯， 但是实际上说到我英格兰就是不强啦，就是他能挺到冠军赛，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对手都是以悠悠白书来讲话，可能都是 A 级妖怪了。 哦，所以他就没有遇到 S 级的，是不是 ？S 级的都在，S 级的妖怪基本上就是巴西、 嗯、 法国、 嗯、 比利时，那应该就是、嗯、雷禅啦、 嗯 那个叫黄泉那个等。的人这样， 对啊，所以你要说其实有没有爆冷还是有啊，因为 S 级的妖怪都落马了、啊、 没有啊，但是真正的大 S 级的妖怪就是法国，他们从头到尾就是攻守俱佳，那个是没有什么好讲，比利时本来的等级发挥的程度看得出来就是比巴西好，所以这都不是冷门、 嗯、 那阿根廷每一届都是那个样子，大家都说阿根廷别为我孤寂， 嗯， 上一届的梅西更厉害，但是也是那个样子，在更上届的梅西也就是那个样子，那更何况他老了。 嗯， 对，那 C 罗也是，他们基本上同一批的人啊，他们最厉害都是上一届，那也就是那个样子，那更何况这一届。 嗯， 对，所以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自己也有玩运彩，但是我觉得我对我来讲这一届没有这么多的人。那我必须要说，我是一个很认真的足球迷，所以其实我听到很多人真正的足球迷不会去赌。分几分啦？那个真的就是赌博的概念。那比那个赔率的话，那个几率的等级相比，我不觉得它比乐透大乐透的几率高。 嗯， 但是大乐透的得到的效益比足球多太多了。如果真的要比率的话， 嗯， 对吧、啊？那而且我比较说，台湾运彩有个蛮卑鄙的，就是你一它不会很多的赔率是一赔一的概念，就是你可能拿你本金去赌，那你真的很多时候。你的赔率可能只能赔回本金的30%、40%、70%，但是你赌输了之后，你是捡你的本金去输光光的概念。我不知道马克听得懂我这个意思吗？就是我拿500块去赌，我很多时候他其实开出来赔率比较可能发生那个赔率，可能都只是赔0.7倍、0.9倍、0.5倍，但是那个时候的确足球还是会有很多冷门问题。然后这个冷门一出来，其实只是你的连本金都不见，所以不要说其实就是出，特别是 对，就是这个部分，我觉得会想要靠足球来赚钱，真的就是我觉得跟签乐透没有什么不同啊，就是 对，大家 应该也是当做乐透在买吧？ 对啊，就大家其实就是赌博啊。 对，但是就是对我们这种很喜欢看球的人来讲，我们就觉得就是 你不喜欢这样赌，是不是？ 足球不是数字，就是足球应该是知道这些球员是真的很认真的。 我好像听出你的有点伤感哎、欸。 对啊，就是以前大家开玩笑还说只是说一日球迷只是看进球画面， 嗯， 现在感觉起来大家进化到是只在乎分数，只在乎、哦，到底中场结束前是1-1平是平手，谁赢谁输啊？加时赛不管了。 对，就是增加看球乐趣嘛。就是世界上没有这么多认真的足球迷啊，但有蛮多热爱赌球的人。 对 啊，热爱赌的人， 就是、 对热爱赌的人、 就是、这个样子，我必须要说，就是对，所以就是大家四年一次的绿洲嘛，是 就四年一次，大家就开始 好像很认真。对，如果不要说真的很神秘，就是其实大家我也不知道到底大家是喜欢赌博还是喜欢看这些球员。就是其实这些球员平常日他每个礼拜六日都有比赛， 嗯， 那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些球员，正常来讲应该就会平常喜欢看这些球员，就是跟着会去追这些比赛嘛， 嗯， 那如果说因为这些世界杯是精英的集合，那我比较说真正的厉害的梅西，真正厉害的 C 罗是在他职业队的时候，而不是在葡萄牙队或是西班牙队的时候，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像我在旁边看这个世足热潮，我会觉得我只能叹气。 我们要放下自己无谓的坚持，不能因为你关心，你就要假设全世界人都要跟你一样的关心。 但是看最起码我们大家印象中，可能把全世界除了台湾之外，很多很热情的人在看这个，甚至是平常时候的比赛， 嗯， 对吧？我的点在这里， 嗯， 就是像这样这个。 感谢你，博弈， 谢谢马克马利， 拜拜， 拜拜， 拜拜。

Oh, I know I hate leaving,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how you feel, then you should go. Don't come around saying I still want you. One minute you say you're a team, then you're telling me you can't breathe. Set me free, baby, if you're over me. Yesterday you said I'm the one, but now you say you're done. Stop telling me what I need, baby, if you're over me. If you're over me, if you're over me. Stop telling me what I need, baby, if you're over me. If you're over me, 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4:32，这里是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在飞碟电台跟你尬聊一波，02-2363-9955，2363-9955。 Hello， 嗨 ，Hello， 你们好， 你是谁？ 阿猴， 阿猴你好， 昨天有打来的阿高吗？ 对对对， 阿猴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就只是想说我跟那个一周大师都很没有缘，我想要讲一周大师都没有机会可以讲到。 你说没有被念到是不是？ 嗯，不是，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去蜜月，然后我上个礼拜五原本想说平常都没事可以讲，这次终于轮到我了。 嗯， 结果上礼拜阿奈阿奈奈不， 上礼拜 哦，你说玉露啊？ 哦。做那年我18 哦， 对啊，就带着淡淡的哀伤去了度蜜月。 有这么夸张？一定要讲，对不对？那蜜月去哪里？ 度蜜月 去巴厘岛啊。 哦， 没有。然后就是这次想讲的，就是想吐一下苦水，就是去巴厘岛遇到了就是蛮惨的事，也不是说惨啊，就是不知道该说难过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佛系夫妻，就是什么都没有要干嘛，就是办婚宴没有啊，然后婚纱也没有拍啊，然后原本也蜜月也是还好，然后就是朋友就是找我们去，然后我们那就一起去这样，然后就是玩，然后玩到最后一天，因为我们最后一天的饭店是比较高级的那种度假的饭店，然后他们就是私底下偷偷的去找了那种专业的摄影师，想说我们没有拍婚纱，想说 偷偷拍你们拍一下， 对对对对对，也不是偷偷拍的，就是偷偷找然后拍这样，然后我们也是很开心啊，然后就是有拍啊，可是中间就有觉得怪怪的，就觉得他怎么好像不是很专业 哦。 然后也没有想很多，然后就是也没有到很贵啦，就一个小时大概2000多块台币吧。 嗯， 然后就是拍的都很开心，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电脑，我们不能当下看，然后就跟他拿了记忆卡，然后就回台湾，然后钱也给了，然后就看了照片，我就是 吐血， 对，超吐血的， 全部都没有对焦 啊。 啊，全部都没对焦吗？ 大概100-200张，然后能看的应该只有10张吧，然后那10张也都是有那么一点点没有对准。对，就是已经剩10张了，然后还没有，几乎没有一张是完全对准焦的这样。就觉得哦，这人家的好意我们也不好意思。 那你朋友不就也很尴尬？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因为他们还没看，还没看到照片，因为照片先在我们这边整理这样。 这个真的是，因为我身旁已经太多朋友，他们是直接去拍婚纱，然后外拍拍出来以后就觉得真的是吐血，就是现在是因为怎样？ 作品集都是诈骗，是不是？ 就是器材比较容易了，大家买个就投个5-6万就可以觉得自己是个专业的摄影师，就拍出来以后真是惨不忍睹，很可怕。 我们那个时候还想说他们应该很专业，因为我们原本是他我朋友有谈说他们还有空拍机， 然后原本还想说要用 空拍机，你觉得有一台空拍机蛮酷的这样。 那其实就是 对。 对， 听到这个我就想说我们这应该是透懂了，应该是专业的。结果哦还好没有用到空拍机，因为就是有种种因素然后不能用空拍机，不然又更贵。 嗯。 对，真的 是有一些器材就可以唬人了。 嗯真 的。然后我就不知道该就是怎么跟我朋友讲，反正就是他们的好意结果变成这样，就很尴尬。 哎，就像去就是订了高级餐厅，有进去以后踩雷是一样的道理嘛。就不是价格贵，或者不是看起来外表唬人，他就真的厉害了。 对，而且我就吐血的是说他们完全就是没有在意我们的表情啊什么，然后。因为那是度假饭店，然后旁边也蛮多人，然后超多人入境他也不管，然后 哇，那这样子就是普通照片嘛， 他就只是跟在你旁边拍个照这样子。 我都觉得我自己手机拍的都比较好看。 对啊，那其实你找一个用手机拍就好，那些大炮根本就是假的。 对啊，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朋友，你知道吗？就这么样。我原本想说他今天讲那个一周大事，结果我就想说好像太长了也不能讲，就觉得都没有缘。 好的，谢谢你阿高的分享， 谢谢， 拜 拜。 拜 拜。 让我就那么的一朵一朵接着盛开在蓝色的海面上，不规则的形状吹着海风对我觉得心花怒放，看着美丽的夕阳上滑的方向，加上穿着比基尼在微笑的女郎，忽然间我发现这就是属于我梦想之中嘉年的天堂。转个身冲个浪，那目标在前方，慢慢的靠近她，对她说你好吗，你的微笑让我的心不停的跳不停的跳，被你融化了，这是适合 022369955，嗨，你好。 喂， 嗨，马克和玛丽。 你是谁？ 我是嘘嘘。 嘘嘘。 哦。 嘘嘘，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我有一件事情有点小困扰。 请说。 就是我在学校上班， 嗯， 然后但是因为 他，哎，失去他了。 他在学校怎么看盘呢？ 上班啦，谁在学校看盘呢？ 我想说。哎、欸，嘘嘘， 嗨， 哦，又回来了，回来了，好， 嗯，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有很多原住民， 嗯， 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缺缴学费的状况， 哦， 然后刚好下个学期我是担任行政的部分，就是需要去要钱的， 嗯， 所以我有点不太，就是因为学校的老师都说缴不要。去要，但是如果不要那个钱，就会变成学校的呆账，然后一些补助的作业也没有办法进行。 嗯， 所以我现在很困扰，要不要跟他们要钱？而且他们拿补助都拿去吃喝玩乐。 哦， 对，其实他们一个学期要缴的很少，因为我在公立学校。 嗯， 所以他们一个学总共四个月，所以他们其实只要缴8000-9000块，然后政府会再退他们8000块。 嗯。 所以他们其实只要缴不到2000块就可以念半年， 嗯， 所以对，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有点浪费那个补助的意义， 嗯 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去催缴，催他们缴钱， 这不是一定的，这是你的工作，你必须要去啊。 你能不 去吗？可是老师，我会吹，可是老师他们就会说，你不要只吹他们，不然他们等下想不开去自杀的。 太夸张了吧？ 也不会吧？ 他们就说什么？对啊，所以其实我一定会吹，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滥用政府给他们的钱，就看不下去。对，就是不知道如果是你们。会去跟他们要吗？ 一定会的、 啊。可是我工作，我就会去要啊。 对啊，而且其实、其实这个制度应该是政府要发补助的时候，应该是直接先把学费扣掉的，不应该先把钱给他们。因为假设觉得你会乱花的话、那你就花掉，所以不行，应该是先扣掉那个学费的部分。就跟如果你、欠钱，然后人家去法院告你是一样的道理。你有收入，马上三分之一就会先对先被扣掉。 嗯。所以我就还是要坚持要去要，就对了。 当然啊， 这是你的工作， 这是就是你的工作啊。 好，那我知道。 加油了，旭旭。 谢谢马克，谢谢玛丽， 拜 拜， 拜拜。 我只想要不停往前奔跑 ，I wanna run away，just let me take a breath。笑容，勉强应付这世界，但骗不了自己。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心就像载满了石头的船。我知道快负荷不了，就让我弹。只想要不停往前奔跑 I wanna run away Just let me take a break、直到我心中映出一片蔚蓝 I wanna run away 逃吧逃吧逃离制约自己本来就熟悉的人事物但你知道那把爱它不在远方它就在心里的某个地方你为何找不到为何想不到为何忘了心里的感受不用心感受怎么感受得到触动也好感动也好未知的也好这不重要它会让你感觉美好美好 小白，我最近全身好痒，一定是必湿和跳蚤在作怪。 妈咪都帮我准备极乐袋，我一点都不痒。 极乐袋？ 对呀、妈咪说她是狗狗除虫专家，跳蚤、必湿都不敢叮咬我了。从此跟寄生虫说拜拜。 哇，我也要极乐袋。 极乐袋是狗狗专用寄生虫预防项圈，效果长达4个月，CP 值高，效果好。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 雄心啊，这款的康乃叫你赞哦，日本做的面板还有刷点线，只要九九九九， 我的第一台 Shop 开始新生活。 即日起购买 Sharp 40寸，登入 Li TV 频道，免费加赠90天影视服务。哇哦，这么好康的事，快到各大经销商及正旦通讯洽询。 Sharp。 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热力开唱，7月21、22日，桃园展演中心清新玫瑰趴，邀请到魏如萱、朱敏恩、谢明佑与面包车乐团、陈珊妮、柯志堂、廖文强等28组乐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明天你保证来帮我加机油吗？ 当然，而且帮你选品质有保证的中油美耐吉 Pro A3B4 5W40 全合成机油，9月底前购买送限量200元全联礼券哦。 优惠店家请上中油官网查询。 渐渐的，我们都该听听这样的陈奕迅。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金曲奖红爱之下 ，Eason 陈奕迅上传最新广东单曲《渐渐》，环球数位抢听。 大家好，我是小树，主播是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Street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 Mask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甩板蹲下去， 扑我， 伸手张嘴拉拉筋， 推我， 抬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每天都是一种练习。 好几天了没有你的消息，才发现其实想着你。当爱被紧紧地锁在心底，自由就张开翅膀飞出去。还需要一点幽默的心情，才能面对你失望的离去。快乐的气氛也许能暂时逃避，却又让伤害更彻底。我被恐惧深深的囚禁，我没有力气逃出去，每天都是一种练习，用今天换走过去。紧紧地锁在心底，